繼續講啊， 六 分啊，哇，係啊，咁扭咁嘅畫面叫我繼續講， 唔係啊嘛，人哋食緊飯要望住你個樣點食啊？ 唔係諗住陰像啊， 我哋定見， 你唔係好似隔，你唔係諗住好似隔離台咁樣，就係陰像都已經有百幾人聽係嘛？ 唔係啩？ 聽有冇聽過啊 ？Kenny， 咩叫陰像？ 聲音廣播， 曹斯達嗰個啊，佢話音像都有百幾人啊嘛，係啊， 我 點解要識埋啲？ 嗱，咁其實我哋可以繼續啦。 唔係，我淨係見到出邊個 operator 咧，佢係咁嘅。hands up 嘅，佢做 真係為你跳舞啊！ 佢上一身， 你做翻你嗰個 pose 嘅動作要。 嗰個哥聽你幫我做嘅嗰個。 佢上一身啊，出邊阿金毛係咪啊？ 嗱唔緊要啦， 我平緊頭啦已經。 得啦，夠啦 ，Charlie， 夠啦，睇佢。 你嘈緊啦，你嘈咩啫？ 嗱，多謝大家，多謝大家收聽我哋達人在線，逢星期六晚，我係你哋嘅主持人陳達人。咁今日我哋請嚟嘉賓就係。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e 楊永賢啊。嗱， 我哋係特登嘅，因為咧平時 Ice 咧之前喺新城嘅恐怖熱線都係淨係得把聲嘅啫。 係啊， 咁所以我哋為咗配合翻佢以前， 即係如果你見到我的樣子，我咪應該都要遮住。 懷念翻個，唔係好慣啊！見到呢個樣子，平時就係聽把聲噶嘛。係 咯， 係啊，你把聲可唔可以演繹一次講嗰把聲啊？好興噶嘛。 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嚟星期六晚的恐怖熱線，太久冇講啦，所以有啲窒。 係啦，就係呢把聲 柔嘅。 咁 温柔講恐怖意思， 咁人哋專業噶嘛，係得我哋咁流嘅啫嘛，大佬。 講好似好恐怖咁樣 啊！唔係，我以前個節目係即係 慣咗開始係咁嘅聲嘅，所以佢一咁嘅聲，咦例牌嘢喎咁 啊！但我而家個即係你都想過嚟，我而家靈異節目啦，但我而家靈異節目就開心啲啊嘛， 開心好多， 走 癲嘅路線啦， 講下笑啊嗰啲，講下爛劇嗰啲咁樣。 OK 啊，嗱咁其實今日咁嘅，咁因為咧我哋咧就即係線路有少少故障啦。咁所以咧，淨係得把聲啦，貫徹我哋宗旨，淨係得把聲啦。咁所以咧，就係、是、今日咧，亦都係好開心啦。咁請到我哋之前其實我請咗 Ice 好耐噶啦。咁 Ice 係楊永賢啦，咁啊，亦都係 Magic Girls 嘅成員啦， 係啦。 咁啊，亦都係麵包台嘅 主持， 係啦，000魔鬼復活啊嘛。 我四個節目嘅，包括係有 同一個台 姊妹蒲啦，同 Misa 一齊嘅，即係我 Magic Girl 嘅成員啦。咁個講夜蒲啊，一啲潮流熱點嘅。咁另外一個咧就可唔可以介紹我？ 可以 問下先。 喺呢個做完一次夜蒲啊。 其實冇嘅，我哋全 唔關事，佢日頭同夜晚都係咁樣造型嘅啦。係啦 ，OK， 即係落街買個麵包。都 係 咁樣， 係啦。 咁 artist 嚟咁啊，梗係要啦。 OK， 好安彩嚟咁又唔怕咗咩？ 好， 繼續 做。 咁第二個節目咧就係一個叫《我是車手》嘅一關於車嘅節目嚟嘅。 咦，啱 channel 啊？ 係嘛？因為我自己揸電單車嘅，咁啱啱又考咗車牌，啱啱考咗。 我淨係中意啲有車牌嘅電單車車手嘅啫，有啲冇車牌淨係一味玩嗰啲幾廿蚊嗰啲越野賽車影相版，中意極限運動嗰啲人咧，我最憎嘅啦。太好啦！有 Ice 就有啲靈異嘢係正常嘅，咁我哋即係叫做做咗幾年啦呢個節目，即係未試過冇畫面，一樣全部冇曬， 又 好似係得把聲嘅， 係咪啊？ 咁好啦，咁我哋重新介紹啦。喂，但係個鏡頭有啲柒喎呢件事，等我先翻少少先。 喂，咁咪冇咗你咯，你要 佢會收埋咗。 你睇你咪得半塊面。 佢想瘦啲啊，其實。 咁我哋平均少少。好啦，咁咧今日咧就請到 Ice 啦，咁咧幾靚女，見到真人嘅中央。係 啊。 係啦，咁就我咧就請咗 Ice 好耐嘅。佢都一直都 我都推咗你好多次， 一直都 個原因係乜嘢呢？其實我都唔想嘅， 唔係擺款啊， 係啦，真係唔係嘅，因為咧我呢一排學緊打鼓啊，咁我每一 鼓啊，非洲鼓啊， 唔係流行鼓咯，即係有好多舊嘢嗰啲咧。 點解突然間會再打？ 其實我想學好耐噶啦，咁但係即係又前一排冇乜時間，咁同埋我又揾到一個地方， 即 係 依家好有時間啦，好得閒啦，依家 好啲啲啦，叫做係啊，即係個人又冇咁懶惰，係最主要呢個原因。系啊， 咁點解就要學嚟有咩用咧？無論啲 唔係因為我有諗過話演唱會，即係經理人有叫過我哋話 Magic Girl 可能嚟緊會即係鋪排緊一啲演唱會啊，想我哋喺個演唱會裏邊表演一個樂器，每人負責一樣。 我以為咁流幾個表演一個樂器， 唔係即係每人一個咁嘅樣。咁 Misa 本身就識彈吉他嘅，咁但係我就好似好流落肥。咁其實以前細個咧，我講緊係一二年班識彈琴嘅，但係而家全部唔知掉曬去邊啦。一二年班我講緊咁細。 細個嘅時候，係咪先？咁其實跟住之後，五六年班學過小提琴嘅，係啦，應該都係得咁大大個嘅啫，都係唔知掉曬去邊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問我而家感興趣嘅，真係打鼓咯。我覺得件事係型啲咯，即係好過彈琴同埋。 唔係啊！如果你真係要學，我覺得你試下學吹 D 打啊嗰啲嗰啲。 我要揾你揾你學路 啊！係啊，我哋可以 jam 噶，我有叉嗰啲嘢噶。 OK 喎， 係啊 ，OK 㗎。 即 係 個環節咧就好啦。而家介紹 Ice 出嚟 solo 乜嘢咧？ 唔係好似 Beyond 咁樣 吹 D 打 喺個地下度，喺個台度升上嚟咧。阿世榮嗰啲咧，即係吹 D 打，但係吹 D 打 OK。 喂，咁你有個環節要幫我破地獄啊？ 會唔會有㗎？我嚟緊嘅嚟緊下年頭嘅 talk show 係會有破地獄。 係嘛？ 係啊。 唔係我講緊我演唱會請你嚟做。 唔會啊，唔會喺呢度出現嘅。係啊，又喺我嗰度出現嘅會嚟到。OK， 好啦，咁我哋翻翻嚟先啦。咁就 跟住佢就唔見咗啦。 跟住就 好靈異啊！ 介紹完我之後，佢就唔見咗啦。 係喎， 塵歸塵，土歸土咁嘅 啫。係啦，都未必揾得翻。 應該再生嘅，但係唔知去邊啫。 呢個好難講。 啊，真係啊！ 我都係第，你知我第一個大人在線第一個節目，我就係請佢做嘉賓啊。 哦，好似有聽。 係啊，我話新一代鬼故王。殯儀張生上完嗰次之後唔見咗，真係新一代最後一代都係係啦。咁啊，介紹咗俾我認識之後啦，咁我就成日都去 Ice 嗰度做節目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好玩嘅嗰陣時，嗰陣時其實你要計落咧，佢係我前輩嚟嘅啫。 啊，冇咁講，冇咁講。 其實我前輩嚟，因為嗰陣時我都係即係我都喺潘少聰嗰度做鬼故節目嘉賓啫嘛。咁跟住咁嗰陣時覺得好玩啦，咁跟住就周圍喂。周圍有人係周圍扭啦，你知道我啲好厚面皮噶嘛？我唔會話人哋邀請我，我係撈咁嘅樣啦。咁啊，跟住真係做落啊，開始咦做做下咁樣，跟住先至正式喺呢一行裏邊發展其他嘢啦，咁樣嗰樣。跟住初初食佢都唔會，即係諗住係有關娛樂圈事唔關事嘅，成日都係諗住都係諗住鬼嘅啫嘛，有乜鬼嘅啫？咁所以咧就由嗰陣時開始咧，咁就產生咗興趣。 嗯，但你知唔知其實我係第一次見你，唔係因為張生而認識你呢個人。 咦，係咩？點解？ 我喺個電視上面認識你。 哦，係喎，我記得啦。係 啊，真係㗎。 有啲咩節目？ 有一次喺大台講得嗬。 係，講得我同阿劉德華啱啱拍完嗰套。嗰套嗰套咩嗰套愛回家啫嘛，咁佢見到我咪叫我咯。 唔係，而家佢講係一個個人嘅專訪嚟嘅， 咁犀利啊！ 好犀利㗎，係講緊一個好出名嘅主持咁樣訪問佢話：其實你點樣入呢一行啊？講緊佢嗰陣時係做殯儀咁樣呢個行業嘅，係啦。跟住我就哇，呢個人應該好 英俊不凡， 二百幾磅 嗰陣時咩啊？減咗肥㗎啦嗰陣時， 係 咩？ 係我睇翻你以前啲相，我好肥。 一砸千金啊嘛！我去做現場，我去做參賽者嘛。 真係㗎？ 係啊，咁嗰陣時係260幾磅啊。跟住一 cap 翻出嚟，哇！真係橡皮人咁樣喎。 你有冇記憶你自己曾經係咁肥過㗎？ 記得，一定記得。係 啊， 因為嗰陣時 唔係有啲人係忘記咗。 我記得嘅，因為我嗰段期間我係瞓唔到覺嘅肥到，所以先要減肥啊嘛。 點樣瞓唔到 覺？即係瞓埋一覺咧，咁你呢個肥肉咧頂住呢個位咧， 嚇會 咁跟住呼吸唔到咯。會砸醒咁樣咯， 但係你而家都唔見得冇咗 咩 你而家都唔見得冇咗。 你掹唔到出嚟嘅，就掹唔到嘅。 依家有咁多美容嘅 sponsor， 肥幾都有限嘅。依家 OK， 系啦，好啦，咁跟住咧就讲咩啊？讲紧咩？ 我你讲紧你自己， 喺大台见到你， 系啊，大台见到你。 咁你个有咩感觉咧？觉得 我心谂，即系如果邀请到呢条友，我心谂真系呢一句，呢条友上得嚟我节目借咗，应该好多鬼故啊，咁样。 系 OK， 系啊，跟住之后就机缘巧合之后咧。他就跟我講話你打俾阿仁哥咧就係張燦，係啦，你打俾仁哥，跟住我就話邊個仁哥有冇全名啊？即係我 search 下啲資料都好啊。跟住我一 search， 我見到陳大人，咦咁熟嘅，咪就係電視上面見到嗰個嚟嘅咯，咁啊， 啲 fans 幾開心啊，咪咁樣嚟嘅咯，咪嗰陣時好笑喎。另外有一個咧叫做創意產業協會啊，就阿劉天賜做主席嘅，佢有個人打電話俾我，睇完呢個訪問又係，佢又係話。我哋有個 show 係今年係講呢一個死人嘅，包括冥婚啊，包括好多嘢嘅。咁 我哋咧想揾你担任呢个创意产业大使。我你谂起我买棺材嘅喎，搞咁多嘢嘅，点解我好开心啦、 啊？代言人咁样样、 啊，即系佢有好多有 你冇咁样同佢讲啊嘛？ 咩啊？ 你唔系咁样同佢讲，我搞棺材咯。 唔系，冇， 相信力。 我唔系，我梗要 keep 住翻一贯嘅、一贯嘅叫做优雅啦。系啦，我梗系会话，哇，咁样啊！好啊，我你唔緊要，你講個期幫我夾一夾個期啊！我心諗咩反應啦，係咧。咁好啦，冇嘢啦，嗰度完咗啦。嗰陣時又有黃夏慧嗰啲咩嘅咁啊。好啦，咁跟住翻翻嚟啦。咁就佢見到我之後咧，其實我都唔記得噶啦，係上次上嘅節目。佢跟住佢個開場白就係講呢一樣嘢，咦？我話係咩？ 係啊， 原來你又關事嘅咩？ 好似當其時我冇同你講過。 冇㗎，冇㗎，你冇講過㗎。係 啊， 係啊。 費事一嚟到好似小 fans 嗰啲咁樣啦。 點解唔可以啫？點解俾你可以嚟我啫？ 原來你真係我唔知啊嘛。 要呢啲啦， 好收斂㗎嘛，有啲人係即係你咁樣講，反而即係嚇怕咗人咁。 唔會，梗係唔會啦。我完全接受 咁我每一次見到你咁， 我係受賄 嘅 咩？ 我每一次見到你就再講一次。 要有人喺度，冇人唔使啦。 OK， 得明白。 哇！呢条友啊，咁然之后嗱，咁我都要听一听自己。我嚟紧，我一周刊有六版访问啊！ 哇，六版 啊！佢出四段影片，哇！我心谂咩事咧？咁样各样，咁啊好。 点解咁隆重其事咧？ 嗱，话说就系咁样嘅。咁我你知道我多嘢搞啦，系咪先？咁跟住佢净系话访问我殡仪嗰度，我心谂其实我唔想去访问殡仪嗰度，我唔好讲嗰啲都冇嘢好讲啦。 但系你发即屎 臭啦，讲到唔系咁你讲你去网台啊，其他你抄我又讲翻十年前嗰啲嘢，大佬好闷啦已经。咁好啦，咁跟住我话，咁我而家搞紧娱乐，搞紧媒体，搞紧创意，又搞紧呢一个金融嘢，唔系慈善嘢。咁我諗緊，我哇咁我講嗰啲得唔得？唔好啦，你講翻噴意啦。我真係死，我諗咗好耐，唔得，我一定要拖翻嗰幾嚿嘢落嚟。我又要做俾我啲老細睇，我又想借你嘅一周刊宣傳嚇。咁好啦，我又用噴意 crossover 全部嘢。咦，原來我諗乜？原來就真係嘅喎。嗱，我先講第一樣嘢。咁我預設咗四個場景俾佢。係。咁我要佢嚟拍。佢有四段片嘛，咪拍分四段咯。咁你有六版紙嘛，咁啊每個場景唔同衣著咯。我最中意度呢啲嘢噶啦。咁點咧？咁好似你中意訪問我殯儀嘛？我先講第一樣嘢咯。咁我第一個場景，我會喺翻一個好古老嘅棺材鋪，著翻我件藍和衫，即係嗰件唐裝。咁啊，第一個景啦。 係啊，呢樣嘢佢哋最 buy 嘅，肯定 係。呢講你中意講我個行業，我咪講翻呢個行業咯。第二個景。咁就係講翻我諗我而家喺證券金融嗰邊撈緊啦，上市啦，大佬係咪？咁跟住咧，我就預設我係著住一套好靚嘅西裝，就喺翻我嗰個好高檔嘅西裝， 著翻嗰件藍和裝。 係啦，唔係你咁樣錯咗啦。OK， 咁跟住就喺嗰度做一個啦。咁係踢慈善組織同埋殯儀創意嗰樣嘢。第三，咁你知今個月尾有套戲開啦，大佬又衛斯又成咁樣嗰扎，係咪先？咁我就會有一個訪問咧，就喺個片場嗰度。 哦， 係啦。咁你第三個就殯儀點樣 crossover 娛樂啦，係啦。咁好啦，第四個咧就係喺呢一個網台，咁就要 crossover 殯儀點樣 crossover 個媒體啦。 嗯， 咁樣俾佢再經過一週行出，重要。即係嗱，當然啦。我就平時咧就都好內斂，都唔係咁講咁多嘢啦。最近都即係就最近更加內斂啦。咁我今日咧有樣嘢發生咗，好開心嘅。嗱，雖然唔講得咩 number， 但係咧我覺得可以分享少少。咁我再同嗰個一周行嗰個 number 係股票 number， 係啦。咁有咩嘢咧？有咩事咧？究竟發生咩事咧？嗱，個世界好奇怪，我上個禮拜都唔知道。我就係前幾日先傾嘅啫，就下個禮拜一簽約。嗱，即系咁喎，真系好奇怪喎！ 忍住啊！ 即系咁喎，真系 你提醒咗佢啦， 唔我见你眼度转下转下， 即系咁嘅，即系咁嘅。咁我老板嗰啲咧就话唔讲得住嘅， 但系佢又好想讲， 但系咧唔系你唔讲 number 系冇问题嘅。唔講 number 係冇問題嘅，咁我想講咩咧？咁我就咁我個嗰篇訪問咧就七月十四號農曆鬼節之前會出嘅。其實佢想講殯儀同埋鬼節，我夾硬拉埋其他嘢去講，咁佢都好協助我嘅呢件事。好啦， 咁啊，翻翻嚟言歸正傳，翻翻去啊 ，Ice 哥先。哎，仲有交月費啊，講完好咁跟住咧就Ice 咁依家你係。除了做電台主就是、做一個、 我剛才講了兩個節目講了另外那兩個啦、第三個呢就是第一次試一下用國語主持的音樂節目它是雙語廣播的 為什麼不講廣東話呢 因為雙語因為另外主持林柏希就講廣東話、我就 你就他了要 不是我冇所謂的其實係啦，我講咩都得嘅。 佢都好善解人意嘅，佢即係話林柏希唔講唔到句。 唔係，你唔好亂咁嚟啊 ！OK，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就第四個節目就係你上過嚟嗰個啦，就係吹雲吹彩。 魔鬼復活。 點解 唔係咩？我成日叫零零零魔鬼復活咁樣。 乜魔鬼復活？ 吹雲吹彩零零零。 啊，吹係啊，總之我哋記得零零零嗰三個字啦。系啦，都系讲咩啊？讲灵异嘅， 系啊，讲灵异。 系啦， 系。 Ice 唔讲灵异就唔系 Ice 啦，就算 Magic Girl 上台跳舞，我都谂起灵异噶啦。无论如何都系灵异噶啦。 即系你觉得嗰啲魔术全部都系灵异嘅？ 系啦， 即系我养鬼仔，所以后面有一班。 你好明显系 肯定系 全香港唯一对养鬼仔嘅女子组合，呢个都系一个 point 嚟嘅爆啦，系咪先？开记招嘅时候排晒啲鬼 啲佛牌啊， 嗰啲嘢啊， 嗱， 啲 灵刀啊，啲 神啊咁 样。OK 噶，其实因为咧佢。我其實對佢嘅隊員唔係太熟悉，係啦，但係我有好多時睇 Magic Girls 嗰啲嘢咧，都係因為 Ice 我先去睇嘅啫。 Thank you， 多謝。 係啦，因為真係我睇呢條友鬼講鬼喎，但係佢又跳舞又關點咧？即係你會唔會睇到潘少聰跳舞咧？係點咧？即係我用咁嘅心態去睇嘅。反而唔係我又 OK 喎，正喎，正嘢嚟嘅喎，係嘛？咁音樂路上係咩環境咧？你？ 其實我哋都係想即係用魔術呢一個嘅主題，跟住之後再慢慢 你一度跳一度咁樣，一度變魔術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已經出咗個人嘅單曲啦，即係會唔係預意會分拆嘅。 因為驚隔離嗰個拖累到自己，所以出單曲。同埋試下個水温，睇下究竟邊個紅啲，可以 將個幾隻飛嘅。因為點解咧？嗰陣時咧，我哋你都知道，其實本身唔係得兩個人噶嘛。 我淨記得我嗱我好亂嘅。其實因為一係咁樣，一係咦唔係兩個，咦應該係四個變咗三個 係啦，即係而家兩個嘅，得翻我哋兩個，咁啊真係夾唔到之前嗰啲，同埋即係進度唔係好得，咁我哋就覺得唔係好好啦，咁我就覺得都搞咁耐啦，不如就試下出單曲咁樣咯，因為嗱好老實我哋有一個難處咧，就係你永遠排一齊嘅舞咧。如果三個人，你就要三個人跳噶啦嘛。咁你少咗一個人，咁點算咧？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喺度諗緊，橫掂成日都又多又少，又出又入啲成員，係啦。咁所以 就陰功啊，排舞都要預埋呢樣嘢。 係啊，咁所以我哋就不如一嚟就出個人單曲啦，咁樣。即係其實開頭就冇 plan 得咁快嘅件事，即係可能都十年八年之後先慢慢搞呢件事但我又覺得呢樣嘢驅使咗我哋，橫掂都試啦，不如。跳步啦咁樣，因為其實我哋有一首歌係一直都冇出世嘅，就係我哋買咗 SHEA 嘅一首歌，嗰首歌係八至十首嘅串燒歌嚟嘅，咁我哋已經買咗版權啦，但係一直都冇出嚟，就係因為我哋嗰陣時係三個人就諗住，即係好似向 SHEA 致敬咁樣咧。 Okay， 但是而家兩條友點啊？ 兩條友 咁樣向 SHE 致敬咁樣啦，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就即係嗰一個位就好似停滯不前啊。 係 咁，究竟兩個人唱？ 唔係我感覺上 三個人，即係好 其實我作為即係又係你嘅朋友啦，我又係觀眾啦。其實我感覺上你哋條路好似行到辛苦咁。 係啊，我唔知道究竟係即係嗰啲成員係由出入入咁， 唔係好似硬係咧？我見你好想做好多嘢，但係就硬係。即係衝唔出嗰個框框咁樣係咯，你又唔係冇地方，你又唔係冇嘢做，又唔係即係又唔係唔知點解硬係。 應該啲同伴唔係同佢個步伐唔係好同啊嘛。 應該咁講，我同 Misa 步伐最相似嘅，咁所以我哋兩個能夠行到最後。 咁可以改為二人組合， 咁啊二人組合咯。 係啦，咁我哋 以後唔好再侵人玩咯。 因為咁講啦 ，Misa 就係跳舞係最叻嗰個嚟嘅，咁佢就最有主見，關於跳舞，佢覺得三個人跳舞係好睇啲嘅，確實係嘅，我都認同。 你哋每人都有一個專長嘅，應該譬如 Mi 你係講鬼嘅專長啦，佢係跳舞啦， 我變魔術嘅，即係我主力就會有。 你主力係魔術嘅， 咁 Misa 就跳舞嘅，以前。 嗰、那個咧就 是。但你本身係識魔術定還是你因為嗰首歌先要度幾個魔術嚟諗嗰對嗰條嗰 part 舞咁樣咧？ 嗱，咁我本身自己就我諗組織 Magic Girl 之前咧，我就自學學咗五六年到啦，即係網上面 YouTube 咁樣人哋教咩我咪學咩嗰啲咁樣啦。咁當然即係人哋講緊大舞台嘅嗰啲嗰啲刀腳美人唔知㗎唔識㗎咁樣。咁到組織咗呢樣嘢之後咧，我哋就有個魔術嘅顧問。 哦，係 啦，咁、 okay。 就 Raymond 咁啊幫我哋按 拎 曬所有嘢咁樣。 設計呢啲嘢 啦。係啦，可以鋸咩都得啊，斬咩都得啊咁樣咯。 佢想做呢個兼職啦，開始。 係啦。 咁因為覺得係 work 唔 work 咧，其實嗰件事。 其實係有兼職，但係都係你咁講咯，即係好似突破唔到呢個框框，即係除咗呢一樣嘢，因為。我哋又唔係叫新人，因為我哋本身已經可能 做開一輪， 係做咗本身幕前一段日子，跟住之後先轉藝人嘅。咁、所以我哋本身已經白足好多爪啦，即係除咗即係可能拍戲啊、唱歌啊，或者我哋拍廣告，即係已經係有本身嘅 connection 啦咁樣。所以會唔會係因為一個新人嘅話，就好似咩都冇所謂？反而我覺得我哋就對自己有要求，對所有嘢都有要求。咁所以有陣時會係因為呢一個原因，我自己覺得啦，我唔知佢係咪咁諗咯。係啊。 OK， 咁依家諗住條路係咩環境啊？點行？ 而家其實都係嚟緊都係搞新歌噶啦，係啊。咁揾咗温健雄，即係幫呢個方華絕代做歌嗰、那個，係啦。咁佢就創造咗好多神曲啦，好聽咁。咁啊，希望有機會即係可以同佢合作。 你都有翻首神曲啊？ 係啊，有翻首神曲啊！即係而家我都唔明白，有陣時啲。即係呢個年代好得意喎，即係啲人多數係踩到一對嘢紅嘅，踩到一個人紅嘅，係你覺唔覺？ 佢即刻諗翻 FFX， 我又唔係咁樣樣方向嘅， 因為太極端了。 彈咗一紮出嚟， 我作個比喻，天堂鳥咁啊， 天堂鳥，但 你見到負評係多過好評嘅，但係人哋其實啲嘢唔差嘅喎，但係係因為負評多而件事係紅咗、嗯。我欣賞佢哋㗎，佢哋好勤力㗎，係、啊，啲嘢係好值。 嗱，講到佢嗱，頭先講完呢樣嘢。咁我就想問下你啦，咁你知唔知我做過啲咩嘅？你除咗知道我係笨兒佬之外，上過 TVB， 我知你有好多白足咁多爪咯。 唔係，咁你知唔知係做乜嘢先得㗎？ 娛樂咯， 做娛樂做乜嘢先得㗎？做人媒， 你有做過 management 嘅，我知道。 咁我做咩先啦？你都講唔到，因為其實每一個我都會問佢，其實我做乜嘢嘅？ 你做 我因為我上次有一次介紹我自己， 分身人 啊、我對住老闆。即叫做介紹一下自己做乜嘢啦。咁我又想講曬佢，但我自己越講越覺得，真係好多好沉啊，好沉啦開始。咁我自己要翻屋企，我即係 create 咗，我究竟要 present 我自己。 係 記者又好，媒體我唔係一嚟到就知你乜水噶嘛。 話你上次淨係講你自己講兩個鐘。 嚇，係 啊，連續講咗兩個鐘冇停過咁樣。 即係我同人哋介紹。係 啊，你講你自己就兩個鐘啊，我坐喺度。 因為你好難嘅，你又想對方知曬你啲嘢，知道有啲乜嘢我幫到手。 我有啲意見可以俾你嘅，咁咧嗱，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處於一個咁樣嘅問題出現嘅，因為其實我自己好少喺幕前講話，我係一間公司。 人哋問你做咩，咁你一 嗱，我當然幕前嘅係 Magic Girl 成員啦，咁我係主持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有間 model 公司，我都搞咗成五六年嘅，但係即係喺幕前好少講啦，即係我又係 agent， 又係藝人，通話我係 agent， 你介紹 job 俾我啦咁嘅，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好矛盾，但係。有一個人曾經點醒咗佢就話：我認識咗你咁耐，其實我都唔知道你有間公司可以揾 model 嘅。係啊，即係佢就係你冇可能一嘢就講曬，同埋你有陣時你有啲身份，你未必覺得呢個場合啱去講嘅。你會唔會有咁啊？ 會啊會啊。 係咪即係例如？ 即係我唔會講笨兒咁啊，大佬。 即係人哋多咯嘛。 喂，上你大佬，你睇 Facebook 嗰幾廿個相紙，你好撈笨兒啊！哇，好堅喎你哇！嗰啲上市主席咧，咁我 嚟上市，你整要笨兒嘅啫。 咁我喺嗰间金融嗰度，我系做总监咁啊，公关咁，我梗系要埋去帮佢啄佢噶啦。 嗰啄佢，喂你好，我都有撈品兒嘅，哇，即係咁講得啦呢啲 OK 嚇， 接嗰啲金啊， 其實張卡片就係金文， 金融仔金啦。 咁咧佢話其實好多人都話唔同身份有唔同嘅卡片嘅，咁佢話但係其實你唔應該介意呢一樣嘢，你即係我愛做呢樣咪做呢樣嘢，即係其實你係品兒，你都係專業人士嚟噶嘛，你明唔明？你唔好忘記呢一樣嘢， 我突破唔到啊， 你突破又翻啦喂， 我喺度突破唔到。 咁佢話咧，我佢建議我一張卡片。好似人哋嗰啲咩咩咩博士咩咩总理嗰啲，全部写晒落去。 其实我觉得嗰啲好流啊，老友。 系啊，佢话即系你有阵时咁样写落去咧，你收佢嘅时候就系咪就咁坚？但系 唔系系咪咁坚啊？即系我成日觉得你有料唔使写晒出嚟。 但系其实呢样嘢系好事嚟。 嗰啲爱护狗只总会会长啊， 即系你永远都唔知道你 approach 嗰个人系佢系咩咩行业噶嘛？系啊，咁你已经打好晒，即系我成日都话，哎呀，佢唔知咩咁样揭出嚟嗰啲卡片咧，好贵咧，底面仲有喎，小食呢个有主 食嘅，你咪带埋支荧光笔出街咯，佢系啱边几间嘅你。 系啊系啊，咁画晒。 方便啲快。 有一个方法，你有冇玩过啲刮刮卡啊？你全部 银色 嘅， 你估啊？ 你去到派嘅时候就哇嗱，你睇我开股啊，嗱我有呢个行业。 咁啊记得啦，抽奖嗱，如果抽中品，你如果刮中品而系有折噶。好嘅，咁啊就 你一日咧就系刮一个，你明唔明啊？你每日咧都有惊喜嘅， 好冇营养啊！时讲呢段嘢，唉，好啦，咁啊跟住咧就我又觉得啊，系你都未答我，我要做乜嘢喎？你讲咗第二样嘢喎， 就嚟 系呢个上市公司嘅。 系啦， 勁人咯， 系啦，系啦，唔係啦，其實咁樣嘅， 好多繁瑣， 即係我覺得 fashion 又有搞喎 ，fashion 冇反而， 你上次 壽衣嗰啲咁樣咩啊？ 上次電話裏邊同我講話，你又有搞跟 fashion 嗰啲咁嘅嘢嘅。 是嗎？你咪聽錯咗啊？ 有，你肯定有。 我點會搞 fashion 啊？ 唔係關於唔知咩，你好多色呢排好多衫嘅 fashion 啊，可以幫你做到 stylist 啊嗰啲嘢嘅。 佢想攞 sponsor 其實 係。我 sponsor， 我又係你幫人哋藝人做埋。fashion stylist 冇，我自己都顧唔到自己，我點樣顧人哋呢方面？你 睇下 Charlie， 你睇下 Charlie 嗰一身衣著咁 MK， 你又知唔係我 design 噶啦，係咪先 ？OK， 好啦，咁啊就做咩都唔緊要啦，娛樂圈啦，總之就咁咧就係咁啊Ice， 咁你自己覺得依家嗱做到而家啦，咁你都有翻咁上下年資啦，咁你。依家其實我最尷尬想問你啦，咁你而家經歷咗即係又加入啊，又走啊，咁啊撈咗咁耐啊，咁其實一定唔係順風順水啦，咁裏邊有啲咩黑人憎啊？即係嗰啲我哋平時咧做藝人唔講出嚟嗰啲啊，即係哇佢好賤噶其實就咁 樣 咁 樣， 唔係你可以唔開名嘅，可以唔開名，我覺得嗰啲係必經噶啦，係咪先 ？OK。等啲年青人聽完之後，哇！原來係咁噶， 可以講下，但我哋係咪要去下一節嘅啦？ 你講埋就即刻去嘅啦。 係咩？我好多嘢爆喎，諗住。 唔緊要，我上下可以。 啊，係啊， 互相交接。 咁啊，如果你話講緊我見過嘅人啊，試過係遲到四個鐘頭咯，跟住之後嚟到係。即係唔會道歉啊！即係唔會哦 ，sorry， 即係佢大搖大擺下嚟放低個袋，係咪化妝啊？嗰啲咁樣喎， 四個鐘頭好誇張喎。 係啊，即係試過係例如 咁有人鬧佢㗎， 約咗一個時間拍嘢啦。係，佢係即係當係四點鐘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四點鐘先話一個 message 話，哎呀，原來我今日要整頭髮啦咁樣，但四點鐘先講喎。好啦，跟住之後我哋拍到七點鐘完我走咯。佢七點鐘有 message 話， 我嚟得啦， 係我嚟得啦，我拍完啦喎，啊！ 我都幾有交代啊！ 唔係佢夠膽講呢下先犀利喎， 係啲年青人嚟㗎咁樣嘅， 都唔係啊！ 佢講得嗰啲一定係入心入肺㗎啦，入心入肺得一定好親密嗰啲人啦。 係啊，咁啊試過 估都估到啦， 係啦。另外試過係應承咗一場 show 嘅， 係 即係同我哋一齊表演嘅。轉個頭可以又好坦白咁同我講話，我接咗一個 show 咧，多過你呢個 job 好多錢嘅，所以我而家要推你，下次再合作咯。 我即係純粹錢難投，冇意識誠信。 係啊。 OK。 我好怕呢啲。 其實我識阿 Ice 咧，即係老實講，我咪擦佢鞋啊。佢係冇喺我面前講過是非， 其實我 一樣都冇。佢就算 even 我哋中間係有一啲即係。即係好出名嘅一啲唔好嘅人啦，佢都唔講噶，佢都係停噶， even 你就算是好閒偈，有陣戳佢咁樣戳兩下講兩下，佢話佢係射咗你嘅，因為我試過嘛，佢射咗啦。咁佢係一個唔講呢啲嘢嘅人。 嗯， 系啦，呢行其实就都 点解我会讲呢啲，同埋最卖呢啲，可能我本身自己做咗 agent 已经系五六年啦，咁我系好怕啲人放飞机冇交代，即系我作为一个 agent， 我要担心埋你，你到未啊？你去到边啊？你放飞机，咁不如我去做啦，你明唔明？ 其实好多个都系咁噶啦，我以前 咁，所以可能对我嚟讲，我讲得出嘅呢啲全部都系觉得个诶纪律唔好，而我会最 咁有冇一啲系直情系即系一啲关于活动上。上面嘅嘢，你淨有啲吻到爆炸噶嘛，係想喊啊！呢一世都即係會深刻啊！ 我諗我試過有一次喺澳門表演嘅，即係唔係猛嘅，但係我係肉赤啲 fans， 啲 fans 專登喺香港過嚟，都有十零廿個。咁本身個 show 咧就講話哦，十一二點開始噶啦，但我哋已經一早過咗澳門噶，你明唔明啊？食飯嘅時候已經喺澳門。他說哦都不會那麼早、啊、我想可能差不多兩三點才 出場啦，這樣那些 fans 由11點鐘等到凌晨4點鐘才開 show 咯， 哇 真是按這樣在那裡等，你明白嗎？跟住之後我們去到的時候他怎麼 凌晨4點 在外面的長凳上差不多睡着，好心痛，叫他們的眼睛紅了樣 咯。哦，都不要緊的，即是他們都當然有些難忘經歷啦。 但是做些難 忘經歷。是不是我覺得這些。 11點 到4點。其實說這件事我知道是誰的了。好了，那就下一把回來再談。